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七首《春思》，李白。 春宿离别，燕翅翼翩飞，江上得绿荆。当官怀归夜，西切断肠兮。春行不相识，何处惹落梅？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